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徐文长命运多苦难，两位哥哥先后离世，最亲的妻子陪伴他5年之后也先他而去了。徐文长由打岳父家里搬出来，以教书为生，后来被胡宗宪请去当了个师爷。这段时间是徐文长这辈子最辉煌的时候，被称为是东南第一幕僚。可是随着胡宗宪的倒台，徐文长也受到牵连了，失业了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的精神上受了刺激，对人生彻底绝望，得了精神病了。学富五车，被请进幕府，成为东南第一幕僚。中年出道，狂放笔触，堪称中国的梵高。诗文书画排兵布阵，一个难得的全才，为何肆意人生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明朝狂才徐文长第6集。严嵩倒台之后，朝廷里的言官弹劾胡宗宪，给他罗列了一大堆的罪名，任何一条都够死罪的。这奏书递给皇上之后，皇上念他抗倭有功，特意网开一面，给胡宗宪算是留了一条生路，让他回老家去。胡宗宪被骂了官了，到家之后，他把几位师爷找过来，列位啊，胡某昔日承蒙各位的帮衬，你们辛苦了，今天朝廷下令让我回老家去，我现在呢就是一介草民了，不再是什么胡大人了。你们各位啊都是有才之人，我胡某也不留你们了，今天我就以茶代酒敬各位一杯，往后啊你们另谋高就吧。来人，把茶端上来。这几位师爷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劝他，大人呐，官场上臣服乃是家常便饭，大人您今天失意，往后呢一定会有东山再起之时。是啊，大人您有功于朝廷，等这严嵩的事儿一过，皇上肯定会重新重用您的。几位师爷七嘴八舌的劝着胡宗宪，唯独这徐文长不说话。胡宗宪无奈的苦笑了一声，各位啊，多谢各位吉言了，一会儿啊你们去账房领银子，这是我胡某最后的一番心意，来干了这杯茶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胡宗宪举起手里的茶杯，几位师爷也都举起茶杯一饮而尽。喝完了茶，大伙儿各自回去准备走人了。这个时候胡宗宪叫住了徐文长， 徐先生留步。胡宗宪把徐文长叫到书房，一进门，胡宗宪拿出一样东西交到徐文长手上。徐先生，这些年您在府上跟着我出生入死，和倭寇斗争，没了你呀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帮贼人。眼下我已经不是朝廷命官了，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您收下做个纪念。徐文长愤愤不平，大人，您抗倭有功，是朝廷的大功臣，严嵩那个奸臣倒台了，跟您有什么关系呀？想当初朝廷上下谁没拍过严嵩的马屁呀？谁没送过严嵩礼呀？怎么偏偏您就受到牵连呢？大人，您为什么不奏明皇上啊？胡宗宪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哎，皇上不赐我死罪，这已经是法外开恩了。我也老了，也该回去颐养天年了。徐先生，你我二人缘分已尽，咱们以后后会有期吧。”就这样，徐文长的失业生涯算到头了。徐文长回到家里，他本以为事情就此打住了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两年之后，还是因为严嵩，胡宗宪被人从老家揪出来，投进了大牢。消息传来，徐文长气得捶胸顿足啊，胡大人冤枉啊。徐文长一个劲儿的给胡宗宪叫屈，可是他一个区区的秀才说这些谁听啊。胡宗宪入狱之后，他大呼冤枉，洋洋洒洒写了上万言给自己辩解，可是这封辩解书递上去之后，犹如石沉大海一般，杳无音信。最后胡宗宪知道大势已去，他提笔写下两句诗：宝剑埋冤狱，忠魂绕白云。写完之后，在大狱里头，胡宗宪自杀了。没过几天，原来跟着胡宗宪的几位师爷也受到牵连，让人抓起来了，在大狱里头受尽折磨，让人吊起来打呀，逼他们招供，说出胡宗宪到底跟严嵩有什么关系。这消息传到徐文长这儿，他当时愣在原地了。一方面，胡宗宪的死让他难以接受，一个忠臣狱中自杀，这上哪说理去？另一方面，徐文长也做过胡宗宪的师爷，他也害怕呀。一时间，徐文长大脑空白一片。打这之后，徐文长轻易不出门，待在家里头，成天焦虑不安，晚上也睡不好了。一有动静，赶紧问媳妇儿：“你快看看去，是不是有人敲门呢？他们找我来了吧？”这徐文长的老婆张氏一开始还真是信以为真，可是开门一看呢，外头根本没人。这徐文长呢又指着窗户：“你看看，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抓我来了。”说着，徐文长左看右看，四处乱窜。这张氏抬头看看窗户，哪有人呢？这窗户扇子温丝没动，一回头给吓一大跳，一看徐文长啊，手里抄一大木棍子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朝着窗户就砸呀。你们这帮小人，你落井下石的小人，我打死你们。这张氏赶紧拦着：“哎呦，外头根本没人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徐文长一听没人，放下棍子，趴在窗口小心翼翼地往外张望。这个时候正巧外头来了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，吆喝了一声，这徐文长一惊：“你听听，来人了。”说完放声大笑，一边笑一边扯身上的衣服：“来吧来吧来吧，都来吧，我让你们看看我徐文长真金不怕火炼，来呀，有种的朝我身上砍呐。”这徐文长的笑声特别怪异，听着让人瘆得慌，头皮发麻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张氏在边上给吓得缩在墙角，大气都不敢出啊，心说别是鬼上身了吧。这徐文长身上的衣服让他撕得一片一片的，扯完之后一咕噜躺在地上，在屋里打滚，可着劲儿的翻腾，嘴里还念叨：“我碾死你们这些臭虫，哈哈哈，你们罪有应得呀，我看你们往哪儿跑，跑还跑。”突然他睁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：“严嵩。” 严嵩，你个老贼呀！ 说着，徐文长一下蹦起来，朝着一面墙就撞过去了，嘣！脑袋顶在墙上，弹回来，躺地下，就不省人事了。张氏给吓得哆了哆嗦的，赶紧去请大夫。大夫来看过之后，又听了这些个症状，摆摆手说：“这个呀，我治不了。你丈夫八成啊，这叫疫病，鬼上身了。”这大夫给徐文长把把脉，在这外伤上边啊，给敷点药，又开了一个药方子，跟张氏说：“我这医术有限，这副药是治疗外伤的，但是啊，你丈夫这病根不在这儿。”张氏一听慌神了：“啊，大夫啊，那他这病根在哪儿啊？”这大夫啊捋捋胡子：“你丈夫这病啊，发得突然，发得急促，犯病之前没有征兆，我猜八成啊，这是恶鬼缠身。”张氏闻听之后，浑身一哆嗦，汗毛倒竖，由打脑瓜顶到脚底板，一阵凉风嗖就下来了。这大夫又说：“眼下你赶紧请这驱鬼之人。”张氏点点头，送走了大夫，马不停蹄的又请来一个驱鬼大师。这大师到了徐家之后啊，四下查看，张氏问什么他都不说。最后大师看见徐家外头放了一口破缸，只见他嘴里念念有词，由打怀里掏出一个咒符来，啪给贴缸上了。然后这大师张嘴了：“夫人呐，好险呐，我要是晚来一会儿，你家丈夫不仅危险，你性命也难保啊。你家有小鬼无数，恶鬼两只，都是附在你丈夫身上的那只鬼给叫来的。”张氏给吓得脸色刷白：“大师啊，您说怎么办吧，您快救救我们。”这大师摆摆手：“别怕，今天算是你请对人了，你快去准备雄鸡一只，黄酒两瓶。”这张氏赶紧照吩咐买去。家里头这大师也忙活开了，在门口床沿上都贴上黄符，自己呢也换身行头啊，焚香烧表，在屋里打坐。等这张氏回来之后，这大师把鸡给杀了，弄一碗鸡血抹得到处都是，然后这大师举起法器，嘴上念念有词，做起法来了。这么一折腾，徐文长躺在炕上悠悠转醒。张氏坐在一边轻声问他：“相公，相公你醒了，你好点没有啊？”徐文长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看见这床边上啊挂着好些个纸条子：“夫人呐，把我搀起来。”张氏把徐文长搀着半倚的床边，徐文长这个时候才看见家里头有个人。这个人是谁呀？哦，这是我请来的大师。相公，您被恶鬼附身了，幸好大师做法，你才缓醒过来呀。一听这个，徐文长气得一声咳子：“什么狗屁大师，恶鬼附身，滚，叫他给我滚。相公，这大师，我叫他滚，你听见没有？装神弄鬼，欺骗钱财，他不是个好东西。”徐文长支撑着破口大骂，浑身颤抖。张氏害怕了，赶紧把大师请出去，临走跟大师说：“您先走，改天我再去请您。”张氏听信他人之言，以为徐文长真是恶鬼附身了。其实按照今天来说，徐文长是长期压抑焦躁不安，导致这个精神病出现幻觉了。那时候医院里没精神科呀，但是徐文长知道自己绝对不是恶鬼附身，他对这一套向来反感。可是张氏他媳妇儿对这个很深信。自打这回一发病，徐文长就被病魔缠身了。有时候突然之间他大喊大叫，又哭又笑，有时候呢嚷嚷着我要杀人，在屋里乱窜，逮什么砸什么。 徐文长三天两头犯病，发起病来谁也拦不住。这张氏一看不行，我呀还得找大师去。私底下他又把大师请回来了，好几回这徐文长但凡清醒点，一准看见大师做法呢。给他气的徐文长破口大骂说，你个败家媳妇儿啊，你怎么老请他来呀？说你跟他是不是有奸情，你背着我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这张氏满腹委屈啊，可是任凭他怎么解释，这徐文长就是不听。徐文长这病是越来越重，幻听啊幻视啊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，耳边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大哥二哥的嘲笑声，别人的咒骂声，胡宗宪喊冤，苗寡妇亲娘都在呼唤。徐文长捂着耳朵大喊大叫，突然他一把拿过毛笔，慷慨激昂地写下了一篇墓志铭，就是坟地这碑文呐。然后写完之后把毛笔一扔，四下学嘛，正好他们家这柱子上边啊有一根钉子在这虚钉着呢，过去砰一把把这钉子拔下来，朝着耳朵噗就扎进去了，顿时鲜血四溅，如泉水般喷流而出。这钉子扎在耳朵里一寸多深，可是徐文长竟然不觉得疼，而且奇迹般的活下来了，吃了几个月的药还好了。打这之后啊，徐文长前后九次自杀都没能得逞，这人命大呀。而且他自杀的方式简直是骇人听闻，用这斧子敲头骨，头盖骨断裂的声音听得真真的，满面是血呀，又用这个尖锥子扎自己，反复如此啊，自杀九次愣是没死。明朝嘉靖45年，徐文长再度发病，把家里东西全给砸了。张氏刚要出去请大师，徐文长从后边一把拽住媳妇儿：“你干嘛去？是不是又把那奸夫叫过来？”张氏赶紧摇头：“相公，你病了，我去给你请大夫。”徐文长使劲地摇脑袋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你骗我！你这是要去找他？你们一块看我的笑话是不是？你这个荡妇，你巴不得我死得早点啊！”这张氏哭得鼻涕眼泪横流，一个劲解释。可是徐文长这时候没有理智了，薅着张氏的头发疯了似的往墙上磕，一边磕一边骂。一开始张氏还哭呢，一会儿功夫没声了。为什么呀？徐文长把媳妇生生给磕死了。等徐文长清醒过来，这才发现坏了，我把媳妇杀了。这个时候衙役接到报案也过来了，五花大绑把徐文长押到衙门去了，关进大牢。在大狱里头，徐文长身带枷锁，披头散发，虱子爬满身呢，浑身上下没点人样，臭不可闻。冬天大狱里头滴水成冰，他就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朋友过来看他，给他带吃的，刚一走这吃的让别人抢走了。看见徐文长这么受罪，他的朋友就得想方设法的把他弄出来呀。当时礼部侍郎和翰林编修这两位都是徐文长的至交，俩人为了救他四处活动。这两位都是状元出身，在朝廷之上有点声望，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之下，徐文长坐了7年大牢，终于借着万历皇帝登基大赦天下出狱了。出狱的时候徐文长已经是53岁了。出狱之后，徐文长抛开仕途，开始游历四方，著书立说，写诗作画。可他这个身体呀，在大牢里折腾的一直不好。晚年的时候，徐文长更是贫困交加，日子过得穷困潦倒，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徐文长在家里几乎是足不出户，越是富贵人求见他越是不见，能进他家门的都是过去的一些朋友和他的门生。徐文长这辈子没留下一点产业，有钱随手就花，没钱了就卖字画度日，只要手头不紧谁买画他也不给。倒是他的一些门生 收集了一批杰作。最后徐文长在凄惨当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他死之前身边只有一条狗相伴，床上连铺床的草席子都没了，非常的凄惨。徐文长去世之后20年，当时的文坛领袖袁宏道偶然在朋友家里看见了一本徐文长的书稿，出于好奇，这袁宏道呢就随手翻翻，没想到这一看，袁宏道上瘾了，一直看到月上梢头点灯观瞧。这本书稿袁宏道一口气全看完了，他不禁拍案叫绝，赶紧问朋友说，这个书稿是谁写的，是古人还是今人呢？这一问才知道，作者徐文长，20年前去世的。袁宏道激动万分，拉着朋友一宿没睡，俩人彻夜阅读，看了一遍又一遍。打这之后，袁宏道就想方设法地搜集徐文长的文稿，大力宣扬他，称赞徐文长开创了近代新风，诗文、书法、绘画样样称绝。袁宏道可以说是徐文长的第一个知音。打这之后，追随徐文长的名家不计其数，八大山人的朱耷、狂放的郑板桥、国画大师齐白石都对徐文长推崇备至。徐文长的一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荷兰画家梵高，这俩人都是艺术天才，都饱受精神病痛的折磨，内心的激情一旦爆发，他们就任意的挥洒，不拘一格，成就了艺术史上的奇人狂人。然而在这些艺术成就的背后，他们艰难困苦的一生更是让人唏嘘不已。徐文长的一生正如他自己的诗所说的一样，半生落魄已成翁，独立书斋笑晚风，笔底明珠无处卖，闲抛闲置野藤中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像阳光一样》，道山作词，杨洋作曲，熊天平、杨洋演唱。 像阳光一样，人人把幸福向往，只要你心胸宽广，幸福就在你身旁。 幸福像阳光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年华》，杨玉鹏作词，曾令荣作曲，周鹏演唱。 记忆不差，不信问一问白发，那一场老戏依旧在咫咫